胸肌握握你， 体坛内外新鲜事儿，大家来点评。爱你所爱无所畏惧，早起有动力。双奥之声伴我心，体最动听，体最动听。 北京体育广播双奥之声，雄鸡唱晓。 早上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北京体育广播少儿之声在早上为您直播的雄鸡唱晓，我是小丽。 大家早上好，我是子昂。 今天由我们两个陪伴大家哈，欢迎大家伙这么早就来打卡了。旋风一见，今儿起的挺早哈，早上我上节目的时候看见您的概率比较少一点哈，欢迎您常来聊天。北京范青啊，永远的儿媳妇啊，咱们的这些家里人哈都在呢，感谢大家伙这么早就来打卡。 是的，看到很多熟悉的名字啊，在周六的早上，大家依旧是起了个大早啊，这个是真不容易。 嗯，谢谢大家伙儿哈。好，我们相互陪伴着，先做一个提醒：北京广播电视台年终巨献“大声喊新年好”跨年迎冬奥“一起向未来”系列活动已经全面开启了，从1号就开始，一直到31号，这一个月的时间，您可以登录听听 FM 客户端，参与2021声音记忆的投票评选。从反映时代印记和国际民生的30条音频当中选出最打动你的那一款，同时参与留言和直播互动，还有机会抽中现金红包、精美礼物。时代有我，快来听听为感动你的时代声音投票吧。 嗯，同时呢，12345视频接速平台上线了北京时间视频诉求即拍即传，来北京时间接速即办平台，您的操心事、烦心事、揪心事有望在这里得到及时的解决，诉求内容即刻转办，诉求进度随时查询，欢迎下载北京时间客户端，体察身边的民生热点，共同参与城市治理，创造历史的每时每刻尽在北京时间。 嗯，有空的时候您可以关注一下哈。来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中国足协接受李铁辞职，李霄鹏接任国足主帅； 女足亚洲杯开球时间公布，首战18时对战中国台北； 国际篮联官方宣布赵睿当选了世界杯预选赛亚大区第一窗口期的 MVP； 亚排联公布2022年比赛日程，男女排亚洲杯8月打响； 排超联赛北京女排遭遇到5连败； 在中亚联赛江西2-2北京理工； 中国选手首次闯入到单板大跳台世界大赛的决赛； 钢架雪车洲际杯赵丹英正夺冠，中国包揽男女冠军； 空中技巧世界杯徐梦桃夺得了赛季的首块金牌，孔凡玉获得亚军，贾宗洋获得男子的亚军啊，也是一块银牌。 嗯， 那我们昨天已经在晚上的时候跟大家讨论了哈，李铁辞职李霄鹏接任的这个事件。那李霄鹏李指导上任之后，你想对他说点什么呀？可以在我们的话题当中一起来互动哈。 是的啊，还有我们的第二个话题就是你是谁的粉丝。这事儿因为是马不里而起哈、 是，近来大家如果去翻看他的网页的话，就会发现哈，现任北控男篮的主教练马不里的个人主页的封面，其实一直都是，我一直有的时候还会去看看他的这个微博啊什么的，就是中国工程院的院士钟南山的照片。然后这是为什么呀？他说钟南山是这个时代的英雄，我们都应该庆幸和他生活在同一个时代。那他在电视里也曾经看到哈，钟南山院士是用英语直播过，说的都是我听得懂的，不禁赞叹说，哎呀，钟南山院士能够给全世界的人们哈来解释这个疫情的情况，如何来应对疫情，所以我一下就成了他的粉丝啊。网友评论说，我们都是他的粉丝。今天我们的话题另外一个就是你是谁的粉丝哈。 是的， 两个话题欢迎大家呢来互动，周末的时候啊可以有空的时候跟我们保持联络。 以数据为眼，聊体育的事儿，体坛热搜榜。 既然说到了钟南山院士哈，我们也是提醒大家，昨天在北京市新型冠状病毒疫情防控的这个工作第 263场新闻发布会上，北京市委宣传部副部长、北京市政府新闻办主任、市政府新闻发言人徐和建介绍，北京新增本土确诊病例也是再次提醒我们哈，首都的疫情防控的复杂性，再次表明北京防控工作随时处在应急状态。目前呢，本例疫情的总体风险可控，同时也是提醒大家在日常生活当中一定要注意健康防护哈。好，我们进入今天的体坛热搜榜，来看第一条。 第一条呢，还是一条比较大的热搜啊。这一条热搜呢，频繁的出现在我们的热搜榜上，就是北京是全球唯一的双奥之城。继2008年夏季奥运会之后，北京又迎来了2022年冬季奥运会，成为全球首个双奥之城。昨晚，北京卫视《东梦之约》第二季播出，北京也将再次见证夏奥和冬奥的人情碰撞，感受双奥之城的独特魅力。 估计家里人不少都看了这个节目哈。昨天，联合国通过决议，呼吁北京冬奥会期间休战，也是冲上了热搜，现在依然挂在上面哈。当地时间呢，12月2号，第76届联合国大会协商一致通过由中国和国际奥委会起草的奥林匹克休战协议，173个会员国，共提这个决议。决议也是呼吁各方通过和平和外交的手段来解决国际冲突，敦促各国在北京2022年冬奥会开幕前7天到北京冬残奥会闭幕后的7天来遵守奥林匹克休战，强调北京冬奥会和冬残奥会的愿景，纯洁的冰雪，激情的约会，旨在让奥林匹克点亮青年梦想，让冬季运动融入亿万民众，推动社会发展，构建和谐和平和更美好的世界。那在新冠疫情持续肆虐，各国经济社会发展面临诸多考验，传统和非传统安全挑战层出不穷的今天，决议特别提出要认识到体育在全球应对疫情冲击能力建设方面的作用，强调北京冬奥会将是展现人类团结韧性和国际合作宝贵价值的契机。 决议呢获得了协商的一致通过，并且得到绝大多数联合国会员国的共提，体现了联合国会员国对北京冬奥会和国际奥林匹克运动的支持，也体现了国际社会同舟共济、战胜疫情、实现和平、一起向未来的坚定决心。奥林匹克休战是国际奥委会根据古希腊奥林匹克神圣休战传统而设计的一项和平运动。1993年第48届联大首次审议并通过奥林匹克休战决议，此后历届奥运会、冬奥主办国都向联大提交奥林匹克休战决议。 外交部回应北京冬奥会休战协议也是挂在了热搜榜上。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表示，决议也体现了各国对北京冬奥会和国际奥林匹克运动的支持，彰显了国际社会同舟共济、战胜疫情、实现和平、一起向未来的坚定决心。另外，北京冬奥会纪念钞，北京冬奥会纪念钞上的冰墩墩啊，这个题目，两个题目也是频繁被体育迷们提起。 是的， 中国人民银行定于在12月21号发行第24届冬季奥林匹克运动会的纪念钞一套，每张面额是20元，包括冰上运动项目纪念钞和雪上运动项目的纪念钞各1张。冰上运动项目的纪念钞是塑料钞，雪上项目的这个纪念钞是纸钞。 还有呢一条热搜啊，跟我们的生活息息相关的，就是午睡的作用到底有多大。就是说俗话说得好，中午不睡下午崩溃，午睡的作用其实比早上续命的咖啡还要大。咖啡是提神，但是午睡对于提高反应力和逻辑推理能力都有帮助。有专家曾做过一项实验，让一组参与者午睡，另一组不午睡，结果显示午睡的一组抗压能力更好，情绪更稳定。至于午睡时间，10到30分钟是最合适的。研究表明呢，就算午睡6分钟也能提高长期记忆，但要注意在午休时段内午睡才有效啊，不是3到4点突然睡了一觉。 还睡过了那就、 睡过了就在晚上天刚黑的时候起来，那个时候最痛苦的。 你尝试过是吧？ 经历过，这个都不能叫尝试，遭遇过。 所以跟年轻的朋友们注意说一下，注意这个午睡的时间哈。昨天马航 MH370 这个标题哈、也是大家比较关注的啊。您可以关注到哈，12月1号的时候，据澳大利亚7号台新闻报道说，英国的航空工程师理查德，戈弗雷 说是在11月30号发布了一份报告，这个报告表示说使用一项革命性的跟踪技术发现了马来西亚航空370客机，它有一个推理哈，说大致在哪片海域。 嗯， 感兴趣的话您可以去搜寻啊， 是 看一看。 当然了，这个李霄鹏任中国男足主教练，这也算是一个硬核热搜。直接顶上去。国足20年换了10个主教练，这个槽点也被发掘出来了。日前呢，经广泛征求意见，这个广泛到底有多广泛啊？中国足球协会研究决定聘请李霄鹏聘任，李霄鹏担任中国国家足球队主教练的职务啊，又一代男足主帅出现了，大家都怎么看呢？今天我们的互动话题也是啊，想对李霄鹏指导说些什么？ 可以在我们的互动平台当中啊。另外就说说您是谁的粉丝？我们的话题也是来自于老马说了，啊，我是钟南山院士的粉丝哈，跟他生活在同一时代，觉得非常的幸运。可以通过微信、微博、听听 FM 聊天室的方式来跟我们保持互动。啊，刚才也有很多朋友已经说出了自己的心里话哈。蒋门男孩说，祝李指导平安，平安下课还是平安执教呀？国足12强赛不重要，重要的是你可别把自己的罩杯砸了呀，好好带队哈。荣成斋也说啊，说是李铁跟这个李霄鹏之间的关系哈。说李铁这边呢是输在了运动战，也输在了这个舆论上哈，输在了球场上，也输在了球场外哈。但是呢，80公斤说也希望李霄鹏李指导能够带着球队把剩下的12强赛打完哈，能够圆满完成这个任务。 对，看看哪几分都圆满吧。用户杨阳阳说，想对李指导说，带领国足突围12强，这突不出去了啊，确实突不出去了， 咱们真是没戏了。刚才我们说到了这个冬奥的纪念这个纸钞哈，刚才有朋友5号线也贴出来了这个样板，如果感兴趣的话，有收藏的习惯的朋友们可以去尝试一下哈。 这个我觉得还是很好看的，就是一个蓝色的为主界面的主基调的一个 主色调的， 对，塑料钞，这个手感还是很不一样的。大家可以 收藏一张哈。 对，还有我们问到是谁，大家谁的粉丝？刚才五号线也说宋丽啊，但照片啊，这个叫宋轶啊，这假粉丝儿。 永远的儿媳妇说了，我喜欢大魔王王楠。这是初代大魔王是吧？ 是， 后面还有张怡宁啥的。想对李指导说啥呀？樱木花道铃木说了，不想说啥，因为结果不重要，过程很重要。那您还是说了，就是希望把这个过程能够经历好哈。 是， 7250说，我是北京体育的粉丝，反正总之跟北京体育有关的他都感兴趣哈。好，欢迎大家跟我们保持互动。既然说到了李指导，我们要提一句啊，中国足协昨天宣布同意中国男足主教练李铁辞职，他的职务由武汉足球俱乐部的主教练李霄鹏来接任。 李铁呢在2020年1月正式上任啊，先是带领中国男足从2022年世界杯预选赛40强赛中晋级12强赛，但在12强赛当中呢，中国队前6轮比赛1胜2平3负，积5分排小组第5，世界杯出现希望渺茫。李铁呢也因赛后发布会和个人社交媒体言论陷入争议。现年46岁的李霄鹏在球员时代曾是代表中国男足进军2022年世界杯，退役后曾先后担任中国女足、青岛、山东等球队主教练，并在2019年获得中超联赛最佳主教练奖。李霄鹏于2020年12月接手球队，带队在今年中超联赛啊1胜8平5负，积11分进入了保级组。目前2022年世界杯预选赛12强赛还剩4轮，下一轮呢，中国队将于2022年1月27号客场挑战日本队。 当然还有一场非常重要的比赛是春节那一天哈。 对， 大年初一2月1号，我们将会迎战的是越南队。那场比赛我觉得可能对于李指导来讲更重要一些。 没错， 也比较这个时间太微妙了哈。一会儿我们在第3时段将会来直接讨论李霄鹏接任国足主帅的这个话题，也是请各路嘉宾把各路嘉宾的这个观点荟萃一下哈，集中在一起，从各种不同的角度啊跟大家展现这个事件，到时候也欢迎大家继续来互动哈。这是男足的情况。那女足昨天2022年的亚洲杯3场女足小组赛的开球时间确定了。 之前大家都了解了，我们说过很多次哈。现在呢，女足的队伍是由水庆霞指导来挂帅，由此前带领女足奥运联队，并且参加过全运会，在全运会上夺冠的前上海女足的主帅水庆霞来带领。接下来像亚洲杯的比赛就由她来指挥。这次女足亚洲杯一共是12支球队，三个小组，每组4支球队。小组前两成绩最好的两个小组第三晋级到8强。我们中国女足和中国台北、伊朗和印度在同一组。 嗯，整个的赛程是1月20号的下午6点，中国对战中国台北啊；1月23号的下午6点是伊朗对战中国；1月26号的22点是印度对阵中国。 嗯，到时候我们再提醒大家这个比赛的时间。 嗯， 关注一下篮球方面，昨天国际篮联官方也宣布了，我们中国篮球运动员赵睿当选了2023年世界杯选赛亚大区第一窗口期的 MVP。对阵日本的两场比赛中，他第一场比赛呢10分、6个篮板、5个助攻、3个抢断。第二场比赛全场命中6记3分球，砍了27分，此外还有4个篮板、5个助攻和4个抢断进账，所以成为中国男篮两场比赛取胜的最大功臣吧。 嗯嗯，CBA 第二阶段赛程公布啊，日前呢 CBA 公布了第二阶段的常规赛的赛程，具体时间是在2021年12月25号到2022年的1月28号，这段时间再次分成了两部分，第一部分是12月25号到次年的1月16号进行常规赛14轮到第23轮的比赛，第二部分呢是1月18号到28号进行第24轮到28轮的比赛，设置长春和诸暨两个赛区。 嗯，说到这个第二阶段的赛程，我们在昨天早晨呢也跟大家介绍过哈，咱们首战辽宁，嘉宾就给分析了说，确实跟双外援的辽宁队相比，咱们实力还是差一点哈。不过这场比赛是第二阶段的揭幕战，25号星期六晚上的7点35分，咱们第一场比赛就要打比咱们实力高出一块的辽宁。辽宁也是本赛季，不光是本赛季，每一个赛季的冠军有力争夺的队伍哈。那我们将会在之后啊，还会依次迎战像同曦啊等等这样的球队哈，一直到1月中的时候。那对于接下来的这些对手，我们还是请篮球评论人刘潇给您分析分析哈。同曦是没有外援的，实力呢相对弱一点，那其他的球队呢？ 嗯，然后接下来呢又会碰到像同曦啊、广厦、山西这样的球队。那么同曦不用说了，他们第一他们的外援还没有到位，而且又刚刚换了新的教练啊，刘铁指导。那么整体的实力又是比较弱的，所以首钢队拿下同曦应该是不在话下啊。当然以前也曾经有过说被同曦绝杀的这种比赛啊，但是相信这一次不会出现这种情况，因为毕竟首钢队的实力提升，而且呢就是从人员的配置上来讲啊，也确实比同曦强不止一个档次，所以这个比赛应该还会比较轻松。但是遇到广厦之后呢，比赛同样会很难打。你别看广厦现在外援还没有到位，但他这个赛季的第一阶段啊，一直表现得非常突出，紧跟着这个辽宁、广东排名前列。胡金秋、赵彦浩和孙铭徽的状态极其不错，特别是这个他们现在的跟首钢打的话呢，也可以组成双塔，徐忠豪和胡金秋啊，对你的范子平和这个李木豪。同时他们的队员呢相对年轻啊，那个冲击力比较强，体能也好。那么对首钢来讲呢，就是这场球呢一样会非常难打，因为他们的这种体能，就是跟年轻的球队去拼体能的话会比较吃亏。同时呢就是在虽然多了两个外援，但是说广厦队呢在这个现在整体实力呢也是进步了不少的，但这两个外援也并不一定能够完全左右比赛的这种走向，所以说跟广厦这场球呢又是一个至少是个5-5开的球啊。那么山西这个比赛呢，可能首钢队呢如果利用好自己的优势，比如说防守啊内线，可能还更有机会一些。因为山西队呢首先他们以攻为主啊，这个虽然这个赛季的前第一阶段表现得非常不错，但是看得出来他们的防守呢还没有达到那种强队的级别，所以如果首钢队利用好防守，限制好对方的进攻，尤其是外线的投射 那么还是很有机会战胜对手的。但是山西同样也引进了两个外援了，已经。那这个西蒙斯和菲尔德，那么菲尔德呢已经打了一段时间，状态也不错。那西蒙斯现在不知道什么这个状况怎么样。但整体的山西队在这个赛季开始之后士气是上升的啊，这势头不错。首钢呢要想赢球啊，还是要做好自己的防守，同时把进攻尽量的再打开一些。所以开局这几场球呢，其实，除了同曦的一场球，那么剩下的还是比较压力比较大的。 这是首钢的赛程哈、那到北控这边呢，北控是从26号开始，26号下午的3点钟，他们首战是这个阶段的第一个对手哈，上海队。到时候我们也关注一下老马和他的球队哈。今天我们有个话题是跟老马有关的，老马的社交媒体的这个图片哈，是钟南山院士，他是钟南山院士的粉丝， 是 啊，我们也跟大家互动互动，说说您啊喜欢的那些人啊，您是谁的粉丝哈。另外一个话题就是李霄鹏李指导接任了中国男足的主帅啊，您对他有什么可说的哈，也跟我们互动互动哈。来说到 CBA 联赛，我们再来看 CBA 联赛的一些动态哈。 官方呢最新的自由球员名单，罗旭东、张春军都加入了。昨天呢，官方更新了自由球员名单。那本赛季开赛前的，注册名单显示，罗旭东和张春军均为 C 类合同延续，与上海男篮还有1年合约。但是常规赛第一阶段两人均未登场，两人将转战3人制篮球职业联赛。 昨天澳大利亚的 NBL 联赛的常规赛已经开始了，揭幕战当中布里斯班子弹队经过加时赛72-83输给了塔斯马尼亚蚂蚁队，中国队的球员刘传兴也完成了在这个联赛的首秀，替补出战4分14秒，没有出手拿到一个篮板。那下一轮呢，子弹队还会在12号下午的1点半，这是北京时间哈，将会迎战珀斯野猫队。 还是要努力的把自己的有限的时间利用好哈。为国出战义不容辞，新赛季继续提升啊。专访男篮中锋周琦，日前呢周琦接受了新华社记者的专访，表示期待在奥林赛4号的首轮常规赛中登场，并在新赛季提升自己，保持好状态，帮助东南墨尔本凤凰俱乐部和国家队取得好成绩。在11月底中国男篮与日本队的世预赛中，周琦首场比赛上场19分34秒，贡献了24分、12个篮板球，外加3个盖帽，帮助中国男篮取得了开门红。但他下半场脚踝受伤，被迫离场。对于伤势，周琦说：“因为脚之前崴了一下啊，4号能否如愿完成首秀，还要看恢复情况。”新赛季开始前呢，周琦已经代表新东家凤凰队打了3场季前赛，其中在对老鹰队的比赛中拿到了全队第二高的17分，并抢下全场最多的12个篮板球。他说：“其实更多的感受，这边打法会比之前想象的速度更快，然后进攻中更简单，所以对球员速度能力上要求高很多。”谈到墨尔本的生活，周琦介绍，平时会感受一下当地的生活状态，逛逛商场景点，品尝美食，不愿意出去吃饭的时候，自己偶尔也会下厨做些简单的饭菜，而俱乐部的队友们已经尝过他的中式炒蛋啊。因为俱乐部的厨师暂时还在招聘，所以每天早餐会有2个人负责，球员轮流来做啊，就像值日的感觉。然后他说，正好那天赶上是我，他们的炒鸡蛋和我们的炒鸡蛋可能不太一样，给他们换换口味。谈到国家队接下来的世预赛流程，周琦说希望自己能保持一个好的状态，在比赛中尽可能发挥自己最大的优势，去帮助球队取胜。 球队还没有厨师哈，我觉得最大的这个区别可能是他们是用黄油炒的鸡蛋，咱们一般都是用植物油炒的。 对，我觉得就算我们可能用的是比如说调和油、豆油啊等等啊，那边就算不用黄油，可能也就是橄榄油。最关键的是调料可能不一样， 不就放点盐吗？ 这还真不一定啊，就比如说有的炒鸡蛋是用胡麻油炒的啊，这个就不放调料就也很香啊。有的炒鸡蛋现在特别火的一种，我不知道周琦，因为我觉得周琦平时好像也是看短视频的选手哈、这个短视频上最火的炒鸡蛋是那种酸酸甜口的炒鸡蛋，就是带着就放点醋，放点糖，然后那样的一个 赛螃蟹呀、 有点那味儿啊，其实有点那个木须肉那味儿。 但是我不知道他那儿啊，不过也是哈，澳大利亚应该非常方便能够买到我们中国的各种调料哈。如果真是会炒赛螃蟹，那绝对是倾倒一片。 给他们露一手。吴梦生说，怪不得周琦又提到之前灌饼的事。 嗨， 那我觉得真的是，也是这有点麻烦，不然的话，周琦比如说。 那哪个就是没准球队哪天有个小假期、 嗯、 好好给队友们露一手， 对，来一次中国宴哈、 嗯、 把家常菜都端上，炒土豆丝儿，什么炒青菜，哎呀都是素的， 是 炒鸡蛋， 如果说早餐的话给他们做点什么这个 豆腐脑、嗯、 啊差不多， 这有点、 啊、豆腐脑 有点 难，有点 高， 但是我觉得 煮点粥， 找当地的朋友一起做个油条什么的，我觉得应该没问题 啊。他们能吃吗？这油热量也太高了。 运动完了可以啊。 嗯，再来看 WCBA 女子联赛，昨天第十轮，内蒙古女篮111-66横扫了东莞，继续保持不败。而 CUBA 九冠王北京师范大学女篮为班底的这个球队哈，其余都是来自于清华大学、上海交通大学、华中科技大学、中国矿业大学、四川师范大学的联队，大学生联队取得了联赛的第六场胜利，他们迎战的是天津女篮，第二节就打出了13-0的一个小高潮、 嗯、 最终也是大比分82-59赢的，跻身到前六，天津队目前是一胜难求。 是的，山东女篮和浙江女篮的比赛是当天实力最接近的一场较量，结果山东队牢牢掌控比赛节奏，每节都是小胜对手，最终是81-71力克浙江，暂时排到积分榜的第二位。其他比赛中，山西女篮90-60大胜福建，北京队79-58轻取辽宁。今天呢，第十轮的另外四场比赛会展开，另一支全胜球队四川女篮也将冲击10连胜。 嗯，近日呢，湖南长沙长郡中学的三人篮球决赛的视频当中，两支球队的小伙子们连飙三分啊，40秒的时间，两支球队接连打中了8记3分球，这三分的精准度太高了。不知道大伙儿看了那个视频没有啊，这些小学生真是太厉害了，所以球迷也是纷纷感慨说，哟，中学生都能打成这个水平，那咱们国家队应该是挺有希望的，这我觉得是两个概念哈、啊 嗯、 但是防守没有那么强哈、啊、 是，这又要就是说起越南的亚洲第一青训的事儿了、 嗯、嘿， 嗯，所以说青训跟整个的成人联赛啊，就是之间呢没有说实力上的绝对映射，就是说青训特别厉害，然后成人联赛就一定会好，或者说在长大了以后就一定会很强啊，这个都是逐渐的去凸显，然后或者说逐渐的被同化的，这个还是要留意啊。 嗯 ，NBA 方面呢，灰熊狂轰152分，创多项神迹啊，队史单场最高分。昨天的雷霆是以79-152啊惨败于孟菲斯灰熊，双方的分差达到73分，创造了 NBA 历史最大分差，灰熊也是创造了 NBA 历史上的最大赢球纪录。 嗯，来看看大伙儿的微信微博，想对李霄鹏指导说点啥呀？嘱咐嘱咐吧，不管怎么着，反正也是上任了，现在哈，嘱咐嘱咐，还说说您的粉丝有哪些哈。有人这个猜测说，那澳大利亚那边炒鸡蛋肯定是放番茄酱的， 嗯， 那和在一起吃，我觉得不好吃， 应该不是 不爽了， 和一块吧，就像放酱油一样去炒，那炒放炒锅里炒，还是说、 嗯、那我觉得不好吃，嗯， 我觉得有可能说的是清炒完以后啊，就是 再挤一点是吧？ 对，挤一点，这个我觉得可以理解， 跟吃薯条似的、 啊，对， 那也不好吃， 确实 太不清爽了， 嗯 嗯。也有很多朋友哈说这个，李霄鹏的比赛1080就说了，踢出山东汉子的风格、 嗯， 踢出咱们中国的风格，看看啊，李霄鹏李指导怎么带队哈。盼着，我现在就盼着首钢和国安的比赛，其他的就没什么盼头了，盼着联赛开始哈。 嗯， 首钢我也是觉得书豪回来了应该有的一看哈，国安呢，哎，国安就别提了，咱这个赛程哈。好，欢迎大家跟我们保持互动，两个话题，说说李霄鹏指导接任国足之后您嘱咐嘱咐对他说点啥，还有就是也跟我们分享一下您的粉丝都有谁哈，微信微博听听 FM 聊天室，稍后我们接着聊。 时空距离无人数限制的智能场地在这里，好产品融合文字、语音、画面等形式提升营销推广效能的方法在这里， 功能丰富双向互动互联网时代的最新社交方式在这里， 北京广播大厦演播厅依托广播专业技术优势，专业融媒体直播空间，为企业在线直播等提供场地技术支持，安全服务保障一站式解决方案，北京广播大厦8501-55588。 以上为广告时间。 亿万呼吸，同一心跳，奥运有范儿，中国骄傲。 李娜加油！ 3.9难度的 double four double four， 在两周台上完成四周转体， 难度 3.9， 这是两周台选手的极限难度了。四次参加冬奥会的李妮娜站在了出发点上， 加油加油！ 李妮娜在本届奥运会上的最后一个动作， 大步风，漂亮！再来一个大步风，站住！哎妈呀！转体没有完成。 伴随着全场观众的惊呼声，李妮娜重重地跌在雪坡上，滚落之后有一分多钟的时间内动也不动，教练赶紧过来询问。就在大家担心他是否受伤、伤情如何的时候，李妮娜笑容甜美地慢慢站了起来。雪上公主的谢幕永远都是这样美丽。 本身你就做得最完美，要想赢那些三周台选手也是很困难的，在别人不失误的情况下。 毕竟他为自己的梦想努力过， 这个过程是闪光的。 最终，北京时间2014年2月15号凌晨，李妮娜名列索契冬奥会自由式滑雪空中技巧女子比赛第四名。 因为我已经是离开这个队伍两年，然后回来又受伤，然后又回到这个奥运会的赛场上，还进入到最后一轮，我是唯一一个两周台的选手，我觉得已经值了。 早在2002年，不满20岁的李妮娜就参加了盐湖城冬奥会，并获得第五。 除了我之外，所有人都很紧张，我就自己感觉特别好笑。然后镜头对着我的时候，没办法，我还做两个模仿。我觉得好像我要是一直在那儿不动，还挺奇怪的。 自此，世界就记住了这位空中姿态优雅、落地沉稳、转体潇洒、笑容甜美的小公主。李妮娜是中国自由式滑雪空中技巧第一个世锦赛冠军、第一个世界杯总决赛冠军、第一个世界排名第一。但在2006年都灵冬奥会，他惜败给了瑞士选手乐乌；2010年温哥华冬奥会不敌澳大利亚选手拉希拉。两次冲金失利的原因都是对手孤注一掷拼难度的结果。 登出第一步的时候，还听到下面在那个观众区有人喊李妮娜加油，然后自己在滑的时候还在想，我还能听到这个，我能跳好吗？ 3.525，李妮娜出发了。 如果没有特殊的情况，我们肯定李妮娜是成功的。 好的， 成功。 李妮娜非常稳地站在了着陆坡道上。哎呀，只给了96.58分。 我是有遗憾的，没拿到冠军，但是我对我自己的表现非常满意。 之后，李妮娜宣布退役。后来，国际雪联改变了规则，一跳定金牌，这对稳定型选手有利。李妮娜又回到了赛场，但复出并不一帆风顺。2013年初，李妮娜训练冲击新难度动作不慎扭断了韧带，经过艰难的修整，31岁的她才迎来了第四届冬奥会。 我觉得你只要是把你能发挥出来的东西全部都拿出来，觉得就够了，没有任何遗憾了。 李妮娜连续4届冬奥会都位列前五，堪称传奇。尽管没有拿到金牌，但她的坚持和乐观早已征服世界。 亿万呼吸，同一心跳，奥运有范儿，中国骄傲。 拥抱， 拥抱源于收获的欣喜。 庄严宣告，我国脱贫攻坚战取得了全面胜利。 拥抱， 拥抱因为时代的荣光。 今天我们向党致以青春的礼赞， 走过百年。 拥抱， 拥抱为了未来的期盼。 冬奥会为冰雪运动发展带来 这一年， 这一年，这 我们拥抱长空， 长空 拥抱大地， 拥抱大地， 拥抱世界， 拥抱世界。 北京广播电视台大声喊新年好，广播跨年融媒传播行动， 给新年一个拥抱。 近年来，首都文明办持续深入推进蔚蓝北京专项行动，大力倡导三绿色一志愿环保理念，引导市民群众践行文明健康生活方式，积极投身首都生态文明建设，涌现出一批热心环保公益事业、自觉践行绿色生活方式的环保公益组织和个人。2020年，经各区推荐、专家评审，100个优秀环保公益组织、200名绿色生活好市民新鲜出炉。我们从中选出52个典型事迹进行公益广播，与您分享他们从事绿色公益的心路历程。欢迎收听。今天为您介绍的是志愿服务好市民张成旭。张成旭是密云区中小学卫生保健所的一名工作人员。 他利用业余时间回到社区参与垃圾分类桶前值守。值守时，他发现很多居民都是出门上班时投放垃圾，根本没时间听他讲解和宣传。还有些人放下垃圾就走，根本不理会他。垃圾投放处距离小区大门也就15米左右，是小区各单元门与大门的必经之路。为了能多宣传指导，他看到有人提垃圾出门，就微笑相迎，主动出击，把对方手中的垃圾接过来，当着邻居的面进行二次分拣，再将分拣出的垃圾投放到对应的垃圾桶中。一来二去，小区的人都熟悉了，大家也慢慢养成了提前在家将垃圾分好类再出门投放的好习惯。在家里，他教孩子从小养成垃圾分类习惯，周末时他也会带上爱人和孩子一起参与垃圾分类志愿服务，培养孩子的志愿意识，用正能量的行动带动其他人。 我是评书演员温振新， 我是评书演员林瑶。我们作为非遗项目的传承人，对冰雪运动的热爱，对北京能够举办这么大的盛会，激动的心情和您各位是一样的。 我们想用自己最擅长的评书艺术形式来给大家讲一讲冬奥会的历史，讲一讲冬奥会里的这些项目，以及作为北京赛区之一的延庆区人民在这次举世瞩目的北京冬奥会从申办到建设过程中的点点滴滴，还有延庆的非遗项目喜迎冬奥的故事。 我的冬奥，我的表达。欢迎收听由北京广播电视台体育广播、北京市延庆区文化和旅游局、北京市延庆区文学艺术界联合会共同推出的系列评书《当风冬奥故事新编》，FM102.5北京体育广播，每天10:05到10:30，12:30到13:00，欢迎持续收听。 千言万语汇成一句话，为了实现3亿人参与冰雪运动的号召，咱们是各显身手。 好，欢迎大家在早上继续选择收听北京体育广播双耳之声的雄鸡唱响，陪伴您的是子昂和小丽。昨天李霄鹏指导已经接任国足主帅了，你想对他说点啥呀？还有就是老马说了哈，说我这个粉丝是大家的粉丝哈，钟南山院士哈，那您也跟我们说说您的粉丝是谁哈。很多朋友都在说李霄鹏李指导这事儿，特维普说了好好干，千万别辜负了我们的期待，您的期待是什么呢？ 对呀、啊、关键就是说国人的期待啊，他说别辜负了大家的期望，大家的期望就不一定是一个期望了。 刚才有一个朋友说了，我的期待就是打越南那一场不能输，我说3遍啊、非常重要的事情，千万不能输。 我觉得这是一个可能大家都是心里一个及格线吧。 刚才我们提到了女篮还有女排的成绩哈，忙碌的闲人也关注到了，说女篮包括女排正在重建的过程当中，要给他们加油哈。的确，我们第二时段先从排球说起哈，咱们先说洲际的。昨天亚洲排球联合会公布了2022年的亚洲排球赛事的日程，原定于推迟到明年5月进行的2021年亚洲女排锦标赛没写，那就意味着这项赛事应该是被取消了。在明年一系列的排球赛事当中，除了9月10号到25号进行的杭州亚运会之外，亚俱杯和亚洲杯都是咱们比较关注的。女排亚俱杯4月24号到5月1号在哈萨克斯坦的塞米伊进行，男排亚俱杯在5月15号到22号在伊朗的乌尔米耶来进行。而女排的亚洲杯是在8月份21号到28号在菲律宾的马尼拉进行，男排的亚洲杯呢8月7号到14号在中国的台北进行。 是的，排超方面，北京女排是遭遇了5连败。昨天呢，排超女排联赛小组赛 B 组，北京女排0-3不敌福建，遭遇赛季5连败，而且5场比赛只拿到1局胜利，排名垫底，3局比分为19-25、18-25、20-25。其他较量当中呢，拥有强力外援的金软景的上海横扫了深圳的中赛，赢得了5连胜，一个3-0的比分。辽宁是3-2力挫河南取得第4场胜利，福建3-0轻取北京汽车，迫使 对方遭遇了五连败。今天本届排超第一阶段比赛是进入收官日， A B 两组都会进行第七轮角逐。 A 组天津对阵广东体，河北迎战山东，四川和浙江交锋。 B 组是河南和北京相遇，深圳中赛挑战 辽宁、 嗯啊江苏将会遇到的是上海队。 是的 啊，我们只五场比赛当中拿到一局比赛的胜利，确实是差的有点多哈。 嗯， 今天最后一场第一阶段的收官的比赛，也希望姑娘们能够努努力哈，别输太多了哈。跟大伙说的是的，重建过程当中确实比较的艰难哈。 嗯， 羽毛球方面，昨天2021年的世界羽联世界巡回赛总决赛小组赛当中，男女单打的半决赛分别是阿塞尔森将会迎战拉克什亚，李子嘉将会对阵昆拉武特，而女单半决赛是李美妙迎战安喜莹，山口茜将会对阵新度。本次比赛当中啊，没有我们中国选手参加。那昨天世界羽联的2020到2021年度的最佳奖项也公布了，阿塞尔森当选了世界羽联的年度最佳男运动员，中国台北的戴资颖当选了年度的最佳女运动员。其他奖项当中，印尼的女双组合波利和拉哈尤获得年度最佳组合，中国台北的男双组合李阳王麒麟获得年度最快进步奖，泰国的选手昆拉武特也成为了年度最佳新人奖的获得者。 嗯， 说到羽毛球呢，马来西亚的名将李宗伟在自己的社交媒体上昨天展示了获得马来西亚理科大学颁发的体育科学荣誉博士的学位。哦，又多了一项，人家是博士了现在。 哈哈，女子手球世锦赛开战啊，新一届国家女子队出战。女子手球世界锦标赛12月1号到19号在西班牙举行，这是首届有32支球队和108场比赛的国际手球联合会女子世界锦标赛。本届比赛将极大促进亚洲手球运动的发展。受新冠疫情的影响，中国女手在去年所有国际赛事上缺席，其中包括9月份的亚锦赛、世锦赛的资格赛。中国女子手球队曾在世锦赛的赛场上取得过不俗的成绩，1986年第一次参加世锦赛获得第9名的好成绩，1990年继而获得第8名的佳绩，这也是他们在世锦赛的最好战绩。2000年之后最好的名次是2005年的第10名。此后中国女子手球队的成绩并不客观，甚至是一度保持了下降的趋势，共输6场比赛。本次出征的国家手球协会派出了以江苏队为班底的阵容出席，江苏曾斩获14届全运会冠军，同时呢也吸纳了一名安徽队的球员，一名上海队的球员，3名山东队的球员。小组赛比赛当中，中国与东道主西班牙以及奥地利、阿根廷同分在 H 组，能够出现实属挑战啊！全队希望通过世锦赛找出与世界强队的差距，向世界强队学习先进的理念和战术打法，为杭州亚运会做好准备。 一支法国登山队近日发现从尼泊尔境内攀登世界最高峰珠穆朗玛峰的一个新的路线，这个新路线呢可以避开传统路线当中非常危险的昆布冰瀑。新的路线呢是始于努布策山上的海拔5164米的高勒雪山地区，那么有助于登山者避开刚才说到的这个昆布冰瀑哈。要想从新的路线攀登珠峰的话呢，攀登者可以将高勒雪作为大本营，从努布策山这一侧向上攀登到6200米左右的这样的一个高度。这个高度呢是介于传统的攀登路线1号和2号营地之间的。攀登者呢随后需要从6200米的高度下行大约400米去1号营地。 嗯， 到达1号营地之后呢，就可以通过传统的路线再去接着攀登珠峰了。 嗯，在没有安装永久岩石锥之前，登山者还不能长时间的使用新路线。昆布冰瀑位于珠峰大本营1号营地之间，经常发生雪崩，近几年已经造成几名登山者的丧生。尽管攀登珠峰的其他路线已经被确认，但尼泊尔官方目前只承认经过昆布冰瀑的传统登山路线。尼泊尔旅游局官员说，尽管尼泊尔政府迄今只承认传统攀登路线，但并不禁止登山者使用其他替代路线来攀登珠峰。如果国外登山者使用其他路线，所支付的登山费用还要低于传统路线。法国登山队中的巴塔尔今年70岁，曾于1988年和1990年在不使用氧气的情况下两次登顶珠峰。他计划明年春季在不使用氧气的情况下第3次向珠峰冲刺。 嗯，可能也是希望能够走这一条他们新发现的路线。 嗯， 日本政府官员昨天披露说，东京奥运会和残奥会的开 支和这个支出啊，总开支吧，比预算至少要低了1500亿日元，大约和13.2亿美元。原因是新冠疫情之下，大部分比赛是没有观众的，这是有助于人力成本的减少，也减少了其他的花销。 嗯， 那据媒体报道说呢，东京奥运会和残奥会实际总开支是不到1.5万亿日元，大约和132亿美元。那由东京奥组委和日本中央政府和东京都政府共同承担，三方定于年底前就如何分摊这笔开支达成协议。 哈哈，省钱了哈。受疫情影响的东京奥运会和残奥会都是推迟一年举办的，赛会组织者去年12月把预算由先前的1.35万亿日元调高至1.64万亿日元。由于疫情严峻，东京奥运会和残奥会不允许普通观众入场，导致门票收入损失大约900亿日元。不过呢，人力成本和其他开支削减弥补了这部分的损失。没有观众入场的情况下，测温、安检、防暑、安保等人力成本大大减少。这也意味着东京都政府或中央政府无需动用财政资金额外追加投入。据读卖新闻报道，不仅如此，这两个政府还可以收到分别超过100亿日元的退款。不过呢，相比2013年东京申办奥运会时首次估计的预算7340亿日元，按照就是说这个标准来算， 现行的汇率来算的话， 按照这个价格来算的话，这个开支还是大大的超过了， 比当时申办的时候预算还是增加了。 对， 即便是遭遇到疫情的情况下。世界田联这一周也公布了2020年东京奥运会进行周期当中运动员遭受网暴的调查研究结果。结果显示说，在所有的确定的网暴行为当中，被网暴的女运动员是占到87%的，而所有的网暴行为当中有70%都是针对女性运动员的。 嗯， 那根据世界田联的说法说，这项调查呢是揭示了网暴运动员已经达到了一个令人不安的程度，内容包括性别歧视、种族主义、仇视变性性人和仇视同性恋的帖子，以及毫无根据的兴奋剂指责。这个调查结果还明确强调，和男运动员相比呢，女运动员受到网暴的程度还要更高。 嗯，这一项调查呢是在开幕式一周前开始的，闭幕式结束后一天结束哈。在世界田联，据世界田联称呢，在调研期间共采集了这是24万多条的推文，包括2万多张的图片、视频以及其他的内容供分析。然后呢，通过使用文本分析和人工智能对这些推文进行了网暴分析。调研结果发现，女运动员，尤其是其中两名黑人女运动员，受到了更多的网暴信息。 调查还发现说，涉及到的种族主义的其中89%是针对美国运动员，尽管美国运动员在总体样本当中的比例是不到1/4，而且呢，确实是哈，世界运动员组织指出说，这些女运动员呢，特别容易受到网暴。所以在现在这个网络环境当中，其实不光是我们日常的生活当中，你会发现即便是有名的运动员，他们同样也是遭遇到这样的困境啊。那这一周呢，福布斯公布了福布斯30岁以下名人堂的榜单，24岁的大阪直美荣誉当选，他和美职篮超级明星勒布朗詹姆斯是唯二入选这个榜单的体育界的人士。4届大满贯的冠军得主大阪直美是目前全世界收入最高的女性运动员，尽管今年在球场上她大部分时间都有些挣扎，而且因为说有这个心理健康问题哈，也是受到了外界持续的关注。那么福布斯对她的介绍是这样说的，在2018年美网决赛击败小威获得女单冠军并成为世界第一之后，她在21岁的时候就加入了30岁以下福布斯的榜单。在2020年和2021年，大阪直美的收入比之前任何一位女运动员的收入都多。 虽然他在2021赛季的排名已经下降至第13位啊，但是当他因为心理健康问题拒绝媒体采访而被威胁面临罚款之后呢，他的明星效应和影响力却上升了。此后呢，成为了心理健康的倡导者。大满直美目前共赢过4座大满贯冠军。作为一名运动员，这位24岁的网坛巨星非常积极的为社会事业发声，并利用他的平台改善人们的生活。另一位上榜的运动员是 NBA 球星勒布朗詹姆斯，大满直美和詹姆斯是仅有的两名入选福布斯30岁以下名人堂的运动员。 关注一下国内的足坛，昨天2021赛季的中甲联赛成都赛区第30轮，江西北大门队和北京理工大学队2-2握手言和，差点赢了哈，就真是差一点。来听记者李维的介绍。 好不容易逆转的江西队取得了2-1的领先，但最后时刻由于门将的失误，导致北理工被对手扳平。 球队已经陷入了14轮不胜的怪圈。中甲联赛进行到了第30轮，北理工仅仅收获了2场胜利，积11分，球队也距离保级附加赛越来越近。面对拥有双外援首发的江西队，北理工显然在实力上不占优势。在经历了上半场的0-0之后，下半场两支球队火力全开。第51分钟，江西队通过远射打破了僵局。不过第58分钟和第70分钟，北理工的谭翔找到了进球的感觉，一个头球一脚推射，让球队2-1逆转了比分。但比赛的第85分钟，北理工的门将出击失误，被对手抓住了机会扳平了比分。又是领先被对手扳平，北理工总是距离胜利就差了那么一点儿。主教练于飞说，这也暴露了球队在防守中的问题。 我觉得我们对面还是基本上按照我们要求做了，然后最后这个失分呢，好好看看录像，可能确实是，我跟队员们在强调，不怕犯错误，可能有人会犯错误，希望别的队员，尽量去弥补，对吧？可能一个小错误累积，可能就最后能导致失分。确实，对方在身高上比我们这个有非常大的优势，然后确实防起来非常困难，但是，也不是不能完成这个防守任务。 中甲联赛对于北理工来说还有最后4轮，球队目前已经和所有的对手都有过交手。现在的排名也让他们看到了自身的差距。对于最后4场再次面对成都赛区的对手，于飞说，还是要在防守端有所提升。 一个是这个定位球防守攻防，然后还有就是由攻转守，一个是这个回防的速度，还有这个后卫的相互之间的协防保护，我觉得这个需要再提高吧。 C 罗带着球队3-2击败阿森纳之后，曼联的临时主帅卡里克也宣布辞职。那么 C 罗在昨天晚上社交网络上送别了卡里克，也迎来了新教练朗尼克。他在社交媒体上写道说，就我个人而言，我很自豪和他并肩作战，指的是原来的教练卡里克也很自豪能够在他的麾下效力。现在是欢迎朗尼克的时间了，欢迎你上车，让我们开始吧。 周五呢，朗尼克举行接手曼联的首个新闻发布会他也表示，主教练总是需要根据球队人员进行调整的。而且呢，他说，我从未看到过有球员在36岁时仍保持如此顶级的状态。战术调整不单单关乎 C 罗个人，也关系到整支球队的发展。周日，朗尼克会迎来执教曼联后的首场比赛，球队会在主场对阵水晶宫。 德国巴伐利亚州政府周五的时候正式宣布，当地时间的12月8号，巴萨欧冠客场对拜仁的比赛，安联球场没有观众。拜仁已经提前出现了，小组第一。那巴萨最后一轮如果不能获胜的话，还真是没准就出局了，所以这场比赛对于他们来讲很重要。 是，巴萨这些球员风口浪尖的太多了。巴萨主席拉波尔塔日前接受了西班牙媒体采访，再次强调球队想要留下登贝莱。他说，在我看来，登贝莱比姆巴佩还要强。 真会聊， 啥话也敢说， 主要是想留下他们。 对吧 、 我们想要向登贝莱证明钱并不是万能的。24岁的登贝莱和巴萨的合同会在2022年6月份到期，本赛季他为巴萨出场3次，没有进球，没有助攻，这就 这就是想要留下他吗？会说啊，得会聊。昨天大巴黎官方的伤情报告显示，中后卫拉莫斯由于肌肉疲劳将在星期天恢复训练，但是无缘这一周和朗斯的比赛。上一周他才刚刚从长期的伤病当中复出啊。 米内罗竞技队提前获得了巴西足球甲级联赛的冠军。当地时间2号呢，巴甲联赛当中，米内罗竞技队客场3-2逆转了巴伊亚队，总积分达到81分，提前获得了本赛季的联赛冠军。这是米内罗竞技时隔50年后再次在巴甲联赛上获得冠军。本赛季的比赛中，前上海上港球员胡尔克的回归给米内罗竞技带来新的力量，他们也成为目前巴甲联赛进球最多的球员胡尔克共攻入18球， 真是这坦克绿巨人 到哪儿都挺好使的。 对，据报道说，在解放者杯决赛失利之后，主教练雷纳托下课了。弗拉门戈俱乐部目前已经圈定了几位新帅的人选，大部分是来自于欧洲的，西班牙的教头巴尔维德、哈维·格拉西亚以及法国人鲁迪·加西亚等等。但是巴尔维德呢，要的钱有点多，400万欧元这个年薪，可能他们是个障碍吧。 是， 欧洲足球的动态就是这些哈。我们来看大家的微信、微博，听听 FM 聊天室当中的内容。大家伙呢都在分享哈。很多朋友都说到了，李霄鹏李指导，8216说， 李霄鹏李指导，哎呀，真是希望他带的这个球队别有那么多的有大肚子踢球的球员了， 是 上力量、 哎、 上训练，练肌肉，练体能，练跑动啊。 嗯，也有这个辩局说， 嗯， 少说多做，埋头苦干。嗯，我觉得李霄鹏指导他还是一个比较实干的人啊， 对，比较踏实， 嗯， 比较实在哈。说到网球方面，俏说了，昨天看见莎拉波娃了。 嗯， 说介绍家里有一个那个什么大豪宅的一视频，哎呀，她现在好漂亮，我还挺喜欢她的。 是 莎拉波娃离开赛场之后应该是更漂亮了哈， 嗯， 没有那么大压力了。 嗯，然后还有说啊，想对这个李霄鹏说，还是死马当活马医吧，打出尊严、 啊、 万一呢。 对，也是，我们现在确实是第五，你想要有多大的成绩突然一下提升，就跟里皮指导国足似的咔咔几下还不错， 嗯， 我觉得不太可能有这个效果哈、啊、所以你也别太想多了哈。 是 深秋啊，深秋说心理上任、嗯、因为两个都是姓李的教练嘛，心理上任当务之急是赶紧就和这几位规划球员沟通沟通，希望他们都能回来参加后边的比赛，也别让咱国家的钱白花了呀。 哎，无时无刻不在的说就应该请欧洲人啊，毕竟先进足球都在欧洲。嗨，这不管请哪儿的啊，合适还是最重要的。 嗯 嗯，那之前也有5-1输泰国的时候。 你是谁的粉丝啊？三先生说是所有逆行者的粉丝，希望疫情早点过去。嗯， 是的。天马行空，马到成功说想对李霄鹏指导说， 嗯， 拿出真本事来。这肯定得拿出真本事吧， 这是国家队，可不是带俱乐部。 带国家队呢还藏着掖着、 嗯、 再藏着掖着我觉得也对吧，超常发挥都踢的不一定赢呢，这还藏着掖着不可能了。 嗯，晨晨说喜欢科比、库里，包括字母哥，还有我刚啊，都是他喜欢的，都是粉丝。 嗯 嗯 嗯，有还有跟这个李霄鹏指导想说关键比赛别怂啊，一般比赛挺厉害，到了重要比赛就怂了，这是一贯的印象。 啊，也有朋友说篮球方面我喜欢的是马布里，足球是巴乔，我是巴乔的粉丝、 嗯、 乒乓球是张怡宁，排球是郎平，分的都挺细的哈，每一个领域都有。 是， 嗯，只要拿下越南，我就特别支持李霄鹏指导。大家都看中这场比赛，确实是这场比赛的时间，像过节嘛，谁都不愿意输球，是吧？ 嗯，无时无刻不在的说，还是打算说打越南是关键。 嗯， 因为如果无法赢越南的日子，肯定就不好过了。 那可不， 对， 没法说了都。 是，他说其实已经挺舒服了，压力已经很小了。 嗯，乡野小老头说，受令于兵败之际，奉命于危难之间，山东好汉也不顾自己是怎么着，反正是有一种为国担当的气势哈、 嗯、 也是为他点个赞嘛。确实现在也是处于困境当中，国足也希望能够力挺啊现在的新上任的主帅哈、啊、 是。 好，那我们稍微休息一下，一会儿第30段马上就和大家详细的来说说李霄鹏李指导上任之后哈、啊、将会怎样，也欢迎您一起来讨论。 北京人寿京福世享尊享版终身寿险，一款保额递增的保险保障计划，全心呵护您的所爱所想。 北京农商银行联手菜白股份携手推出投资金条、贺岁金条，品质保证，足金4.9%，每克加价5元起，价格实惠，回购服务变现更轻松。购买黄金就到北京农商银行任意网点，投资需谨慎。 以上为广告时间。 北京同仁堂提醒您收听健康生活指数。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头晕耳鸣、腰膝酸软、骨蒸潮热、盗汗一季，请用同仁堂牌6味地黄丸，道地药材滋阴补肾。 以上为广告时间。 欢迎收听健康生活指数，我是小丽。今天白天天气以晴为主，光照充足，适合安排户外活动，夜间辐射降温作用明显，昼夜温差大，请注意添衣保暖，谨防感冒，天干物燥请及时补水润燥，并注意用火用电安全。具体预报是今天白天晴，北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13度，最小相对湿度25%。今天夜间晴，南转北风2级左右，最低气温-0.3度，最大相对湿度80%。天气晴朗，能见度好，登山气象指数为2，适合外出登山。 晒太阳迹象指数为2，适合您户外晒太阳。北京体育广播祝您健康愉快。 北京移动提示您，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 调频102.5兆赫 Smart Radio， 北京体育广播， 我的1025，北京体育广播。 消费促进月优惠大放送，北京移动全球通新礼遇，出行可享机场、高铁贵宾厅权益，订酒店可享受延迟退房、免费早餐，更可享受医疗在线问诊等服务。发送全球通到10086了解详情。 以上为广告时间。 一起向未来，北京体育广播提示您，现在距离2022年北京冬奥会开幕还有62天。 国际足联规定，守门员最长持球时间不能超过6秒。传奇乔丹的生涯总打铁数是12345球。冰壶的比赛场地并不是平的。嗯，雄鸡唱晓，身边的体育百科，点亮你的好奇心。 欢迎在8:01继续收听北京体育广播双奥之声，早上为您直播的雄鸡唱晓，陪伴您的是子昂和小丽。 是的， 我们今天两个话题哈，昨天大家都知道了，李霄鹏李指导已经接任李铁来作为国足的主帅了哈，您想对李指导说点什么？新上任的李指导，还有呢，就是刚才我们提到的马布里说了，他是钟南山院士的粉丝哈，和他生活在同一时代是非常幸运的事儿。那您的粉丝，您是谁的粉丝呀？啊，可以跟我们分享哈。5656就说了，篮球这边吧，我就是老马的粉丝；足球这边呢，我是 C 罗的粉丝，没有之二啊。特别喜欢这两个球员哈，可以跟我们互动啊。刚才说到了李指导这个事儿啊，李霄鹏指导接替中国男足的主帅的这个位置，也成为了中国足坛第一位既执教过男足也执教过女足的国家队的教练。 嗯， 那其实放眼全世界的话，世界足坛只有3位教头是这样的，另外2位呢是分别执教过加拿大男女足的赫德曼，以及执教过挪威男女足的马蒂亚斯。 踢球时期呢，李霄鹏的水平我们是有目共睹的，还曾经参加了2002年的韩日世界杯。不过对于李霄鹏的执教生涯，外界评论不一，尤其是执教中国女足期间的战绩极为糟糕啊，当时遭遇了抨击甚至比李铁还多。在2010年的10月，李霄鹏是成为了女足的主帅，但他带领的这支女足呢屡创最差战绩，在2010年的这个广州亚运会上，女足3-4名决赛不敌韩国，首次无缘奖牌，创造历史最差。2011年3月，阿尔加夫杯，中国女足3连败，创造历史最差成绩。2012年伦敦奥运会预选赛，中国女足5战仅击败过泰国，首次无缘奥运会后呢，也是下课。在执教女足的1年多的时间里，李霄鹏的成绩是28战8胜6平14负，是历届女足教练胜率最低的。甚至李霄鹏离任之后，网论上还有人炮制出李霄鹏与中国女足有染的传闻啊，这都是非常恶劣的一些传闻。 就像刚才我们说到的哈，网暴一样啊。 对。 离开中国女足之后呢，她是先后执教过青岛中能、石家庄永昌，也就是现在的沧州雄狮，包括山东队、武汉队，并且在执教山东队的时候2次打进过足协杯的决赛，2次获得过中超的最佳教练，也让她获得了挂帅中国男足的机会。这是李霄鹏的情况。刚才我们说到，放眼国际的话，还有2位主帅也曾经有过既是男足教练也是女足教练的经历哈、 是 可以跟大家介绍介绍哈。 先说赫德曼啊，约翰赫德曼现在正在执教加拿大男足，但是他也担任过加拿大女足的主帅，而无论执教男足女足成绩还都不错。赫德曼是英国人，曾经是桑德兰俱乐部的青训教练，后来执教过新西兰女足、加拿大女足，2018年1月至今都担任加拿大的男足主帅。执教加拿大女足期间，赫德曼率队获得过2011年墨西哥泛美运动会金牌，这也是加拿大女足唯一一次获得该赛事的冠军。 2012年伦敦奥运会，加拿大女足首次获得奖牌。2016年里约奥运会再次获得铜牌。加拿大媒体认为，赫德曼当时，将该国女足提升到了历史未有的新高度。 嗯，就是因为执教女足的成绩好嘛，所以赫德曼在2018年获得了执教男足的机会。那男足在他的带领下也是表现不错的，国际排名从第94一下就来到了第40。球队还从1985年之后击败了美国男足，这可是头一回。目前加拿大的男足在中北美以及加勒比地区的世界杯预选赛第三阶段4胜4平，保持不败，所以这个教练带着加拿大队还真是高居头名。他们已经时隔20多年首次击败墨西哥队，既有可能自186年之后第二次打进世界杯的决赛圈。那目前呢，正在瑞典哈肯队执教的马蒂亚斯也是曾经执教过挪威女足和挪威男足。在1997年，马蒂亚斯成为挪威女足的主帅，00年离任，带领球队在1999年女足世界杯获得过第4，00年悉尼奥运会获得金牌，那这也是挪威女足历史上的首块奥运会的金牌。马蒂亚斯可谓是挪威女足历史上的成功的教头之一哈。此外呢，他还曾经在2013年和2016年两次带过男足，但男足的成绩就一般了，没有带球队打入过世界杯和欧洲杯的决赛圈。这是世界上的哈，既执教过男足又执教过女足的三位主帅的情况。目前呢，我们回来说说李霄鹏李指导，那么由他来换李铁李指导。各位嘉宾哈，都从不同的角度给大家说到了李霄鹏的执教的前景，包括他们的担忧。我觉得更多的都是担忧哈。那我们来今天的赛场日观察这个小环节当中，首先请北京晚报的资深足球评论员李哥来给大家说说，他认为啊，其实根本就没有必要换。他说，因为两个人的量级级别是一样的，干嘛非得换呢？来听他的观点。 眼观六路，耳听八方，洞见风云变幻，赛场锐观察。 缺乏全局的考虑，没有更换主教练的必要。在一个同层面甚至比李铁还稍微差一点的层面上做了这么一个为换人而去换人的动作，这更像是中国足协在为12强弄了最后一地鸡毛，而且又把国内的联赛做了这么一个无谓的牺牲之后，现在在想法找一个下台阶，找一个替子羊。李霄鹏哪一点比李铁强呢？在山东鲁能，山东鲁能是国内非常强的，比李铁还小的郝伟同样是打这把牌，那郝伟这个赛季人家非常有可能拿一个中超的冠军，他足协杯那么一把强牌最后都打得稀里哗啦，让给拆了一个。他2019年离开山东鲁能，自己主动下课负气而走，2020年初就马上接了个李铁在武汉的主教练的帅印，2020年12月份干的，那到现在咱们谈这个问题，正好将近一年的时间。中超目前他现在是1胜8平5负，积11分，他现在给队伍带进了一个保级组，而且在保级组中的位次都不是很高。他唯一的最拿得出手的就是那时候他带山东鲁能，在联赛中虽然没有特别好的成绩，但是还基本上算一支强队。他拿到了好像是2018年、2019年两个赛季的联赛最佳教练。这他现在唯一的职业履历上能够跟同行跟这个年龄层次的人能叫叫板的或者能显示出的，他就这么两个事儿。我不看好李霄鹏，这个责任仍然在中国足协，没有充足的动机，没有很好的依据，更没有一个很好的展望。你要李霄鹏带这个国足打12强的最后4轮比赛图的是什么呀？第一，没有出线的问题，对吗？第二，你带这帮国足，你要是把他提一个更高的水平，比如锻炼年轻的队员，你特别会用年轻的队员，然后你针对2023年亚洲杯，你针对下一届世界杯的亚洲区预选赛4强，这还有依据？你能中国足协能用这样的人实现这两个目标吗？说带中国队在本土打到2023年亚洲杯，他就能够是吧进入到8强，甚至进入到4强，进入到决赛？李霄鹏是有这种能力的人吗？这不可能啊！那为什么选这个人呢？李铁是在中澳赛后发布会上说了一些不是很中听的话。你看他核心点就是三个：第一个是我不容易，我们不容易；第二个呢是你们不懂足球，你们谁也不如我了解中国队，是吧？第三个呢是主客场的问题，是吧？你们根本不懂主客场对球队取得成绩的重要性。如果在主场这两场对阿曼、对澳大利亚，没准这个两个一分就变成2个3分。眼下他丢了4分，他主要这就是这三个观点，对吧？激起了大家的不满。 总体而言，我觉得啊，就最后一个关于主客场的问题，我觉得说的这是实在话。如果说主客场没区别的话，那联赛还要主客场干嘛？国安为什么有圣公体之说呀？它就是不一样。然后前两个问题其实也没说错，我觉得也是实事求是的表达观点。但是对不起，这两个不容易也好，还是我了解好，最好由别人说出来，而不是由你李铁在赛后发布会上说出来。这个同样的这个意思，如果由媒体说出来，在总结中国队在2021年十二强前六场的比赛中，大家都会总结出中国队的不容易，不用你说。但这内容可没错，它确实不容易。今年中国队这种不容易，在 B 组中还有哪支球队比中国队不容易吗？像澳大利亚队，可是澳大利亚后面就主场就恢复了，对吗？日本、越南一直是有主场的，阿曼有主场的，就中国从始至终没主场，那他当然是不容易啊，没有违反事实啊，对吧？但是你说出来，他错就错在这儿，在中国国家队主教练的位置上的人，你是应该在这个苦、这个累，你应该是咽到肚子里。你要没有这个能力，没有这个忍耐能力，没有这个接受度的话，你就不应该成为这个国家队的主教练，这一点你就应该提前想好了。你现在在动机不够充分、时机不够良好、不够充分的情况，你贸然的用一个同层面的一个国产教练员再替李铁，等于埋下了第二个错误。这个雷可能爆的会更大。你2月1号打越南队，越南队可到那之前可能是7连败，但人家就是在主场，在你春节的第一天初一，你怎么办？我就没有看出一个李霄鹏替代李铁这个事情上会对中国国家队，无论是征战未来的十二强的最后四轮比赛也好，还是对国家队2023年亚洲杯本土作战也好，或者更遥远的下一届世界杯的4强也好，没有看出任何的益处。我们要换，迫不得已要换，也应该选择一个明显比李铁要高一档次的教练员，不管这是中国人还是外国人，然后才可能说有一个理由，就是给这个能力更强的外国人更早的介入中国队，然后让这个十二强最后这四轮比赛成为未来新教练的一个适应期，就是用十二强这种这么高级别的赛事作为未来教练员的一个敲门砖，让他看清楚中超足球，看清楚中国国内球员的几道门，通过这四场比赛，一场比赛敲开一扇门，这个等于就算交学费了。然后等这全翻篇了以后，正式就2023年亚洲杯在备战的时候，加上他这几天对中超联赛的一些现场的观察，那么会让新的主教练能够了然于胸。回头再看，由于这次换帅，这个学费交的才有多少，有一点价值。 谁懂浪子心，看来也是跟李哥的这个想法有点像啊。他说李霄鹏，我觉得比李铁这执教成绩也好不到哪儿去，可能还要差一点，我不看好他，应该让郝伟上，应该让郝伟郝指导上。哎，跟刚才李哥的这个想法还有点像哈。陈默的报道也说了，说哎呀，李指导就不评论了，我就说说谁来接任这个李霄鹏李指导的这个职位吧，就再往后看，他认为也是郝伟郝指导，说估计时间不会太长。那也有一部分观点认为说李霄鹏李指导是个过渡型的这样的一个教练哈，先让他指挥一段时间，应该不会时间太久。 嗯， 不管是长是短吧，我们各路嘉宾呢对李霄鹏指导的前景哈也是太多的担忧啊。像朱玉明评论员朱玉明就说，对李霄鹏这个挑战太大了。 说实话，有点不太看好。他在山东鲁能的时候是一个强队，那个时候他吃的更多的是马加特执教的红利，有一个高中锋佩莱，再加上一个二中锋费莱尼，他充分的利用了这些外援的优势和本土球员结合，拿到了不错的成绩。但事实证明，一旦他接手了一个偏弱的武汉队，你就会发现他对于这支球队在战术打法上所表现出的弱势而无力改变。而且那个时候受疫情影响，很多外援没有归队的情况下，更多的利用本土球员去捏合他们战术，经历了3-4个月都没有把球队捏合成型。那未来十二强赛会面临同样的情况，有可能规划的球员不回来了。那我们没有规划球员的话，那更加是大量的启用本土球员，那你说这支国家队的前景未来希望大家能看到吗？所以我觉得就是俱乐部的执教去反映出一个教练的实力是应该一个清晰的算是一个写照。联赛是一个漫长的过程，你可以从中去一点一滴你会发现这个教练的执教能力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水准。而国家队是一个在你原有基础水平上的一个提升， 继续对于整个这支国脚本土球员的一个快速的捏合，那我觉得无论是慢工出细活还是快速绕道超车，这两点上说李指导可能都偏弱一下。他人我想肯定的是一个好人，憨厚老实，球风也很朴实，但在球场上成绩是唯一的硬道理。我期待的是能打出我们应有的水准，包括吴磊他们能够打出我们期望值打出的那种水平，就说白了就是我们能看到了我们能够正经在某些时间能和澳大利亚队和日本队能去对抗，那这个其实对于球迷来说要求不高。我们可能失望的就是我们从来没有把自己的全部的潜力发挥出来，是不是能有教练能把这些队员的潜力去激发出来，让全队形成一个合力的最大值，那李霄鹏指导对他来说这是一个非常严峻的挑战。 嗯， XXL 童话也说了，无论是球员时代呀、还是教练时代，我认为李指导的能力是有限的，带领鲁能拿最佳教练也是得益于外援的发挥啊，跟刚才我们嘉宾的观点非常像哈、说如果说俩猫四个二还打不出好的比赛，那就不能再干这行了，因为当时在俱乐部给的配置哈比较的齐全。所以对之后李霄鹏指导执教的这个挑战哈，马德兴啊，非常大家熟悉的著名足球评论员和记者，他也认为说，他说李霄鹏面临的这个困难比之前李铁面临的困难还要大，那是大在哪儿呢？ 李霄鹏李导上来之后面临的形势和难度要超过李铁，这个活儿更难干。首先第一个，李铁指导整个的风波其实还没有过，或多或少的会对继任者李小鹏而言有所影响。站在李小鹏李导的角度考虑，会不会出现在我身上？第二个，从整个这个形势来讲，马上十二强赛，从准备时间，从各个方面，因为它明显的就前面的要短很多，根本就没有时间来进行专门的整个这个磨合啊，或者什么之类的，没有。尽管说中超联赛基本上是在明年一月中旬，足协杯决赛打完，完了之后队员怎么都得要休息个一两天。1月27号打日本队之前，有个2周到15天时间的整个这种准备。你整个这个人员也好，或者是技战术打法也好，李霄鹏指导跟那个李铁指导两个人肯定是有各自不同的整个这个想法的要求啊。在这么短的时间里面，你要捏合成型，完了之后再去打整个这个硬仗，而且现在日本队的形势在小组里面形势也是不明朗的，他不容许他有任何闪失，他肯定要全力来死磕。后面那场客场打越南是日子是比较特殊，因为中国的传统的新春佳节，两天之后冬奥会就要在北京开幕了，这个形势对李霄鹏指导来讲，这个形势是非常严峻的。李霄鹏接着的整个这个难度要超过前面的李铁李指导，因为中国队还有希望，所以我想他的整个这个想法，首先第一个想法是无论如何一定要继续去争取延续这种希望，或者是延续这种机会，对吧？这个是毫无疑问的，这个谁都不用怀疑，肯定是这个样子。不管是李霄鹏也好，或者是换一个杨教练也好，或者是其他什么的想法，肯定第一个想法是这个。其实还要面临的另外一个几个规划球员的问题，包括就是阿兰已经回去了，他做出承诺了说能够回来，他回巴西之后他的训练状况竞技状态是怎么样，来了之后他的整个这个状态是什么一种状态，是什么一种情况，这个是不可控因素。埃克森他也准备不参加第二阶段联赛，也准备回巴西，就因为人家比较看重这个西方传统的那种节假日。回来之后是一种什么样的情况？蒋光太也好，或者是还有一个洛国富也好，是什么一种情况？到现在为止没有一个明确的说法。之前一直有伤缺席的等贝南多，是不是能够回来来代表中国队来打这个比赛，也是一个变数。 林公子也说了，这大年初一万一那什么了，这必然是添堵的呀。 嗯， 完了咱们还要开冬奥会呢，这心情可怎么弄哈？挺担心的这个，尤其是和越南队的这场比赛啊。 嗯嗯，然后很多嘉宾的这个提法，就是说评论呢，也是得到了大家的呼应。 嗯， 这个奥斯卡的迷弟说，朱玉明老师讲得很到位啊。在泰山靠着前面教练的老本啊，老本吃差不多了，后面水平有显现啊，到了武汉队呢就更显现了，后面的十二强赛对于李霄鹏指导任重道远了，走一步看一步吧，但是千万不要五十步笑百步。 嗯，也有朋友哈关注到李霄鹏之后要做的一些事情，比如说要避免什么哈。 嗯， 朱玉明和严强都提到了一定要注意跟媒体的这个表达， 首先正确理智应对舆论环境吧， 李指导在自己执教中超球队的时候，实际上也遇到过类似的前景。但我觉得作为算是老大哥，而且他的执教经验要比李铁更加丰富，我觉得他应该充分利用好本土教练的这个优势，就是更好的和媒体去沟通，给自己呢制造一个更宽松的执教环境。另外一个呢，就是从他的性格的低调的这个为人处事来说呢，我觉得无论是足协包括可能规划球员之间的这种沟通，我觉得他可能要做好。那么对于他来说，可能执教的成绩要尽可能去淡化，因为从过去的履历来看呢，确实不是特别光鲜。包括2010年他带女足国家队的时候，结果没有拿到奥运资格，也无缘世界杯，其实是一个惨淡的收场。那么我觉得可能争取让这支球队不要处于一个舆论漩涡的中心，包括他自己不要成为更多的舆论的一个主角，那么这点可能就是他需要急需扭转的一个形式。尽可能吧，我觉得争取一个还不错的表现，能够给球迷一些信心，让大家对于他未来在这个主帅上能够给予更多的希望，那这个可能是他自己要给自己争取到的。但说实话，现在以中国足球的目前的一个现状处境来看，谁带都比较难。足协这边呢，可能处理的这个选帅的过程，我更觉得像一个救火队员更像在收拾这些一地鸡毛，而他自己可能要做到的就是抓住有限的机会能再次证明一下自己。说实话，以他在中超联赛的表现，12场比赛不胜，而且呢到目前为止联赛只赢了一场球，我觉得本身他应该已经先处于一种不利的局势了，就是看他怎么能够给自己去争得一些形象分和印象分。 专业知识和对专业带队这方面姑且不论，我觉得和公众打交道要明白自己的位置，早就不是一个简单的一个足球人了，你代表的是一国足球，而且你的很多言论、你的发表的意见，不光是对国内的球迷、社会公众会产生影响，而且在国际上也会被放大啊、这个是代表的一个国家队的形象、国家形象。我觉得像曼奇尼，哪怕意大利过山车的一年啊，拿了欧洲杯，然后呢世预赛又不得不去打附加赛，现在还要有可能混淆葡萄牙血拼，曼奇尼仍然非常坚持，就强调说意大利仍然是很优秀的一支球队啊。附加赛、预选赛的各种表达都是保持着非常积极乐观的一个态度，而且他绝对绝对不会说运动员有什么问题，我们多么的不容易啊。他在成绩越不理想的情况下，越不要去说自己的难处和不堪嘛，哪怕是有负面的表达和情绪的宣泄的话，也得找到一个合适的表达方式。职业世界里面表达好的呀案例太多了，乍一想我觉得表达最好的一个人呢是目前这个职业教练当中克洛普，真的值得所有的这个足球或者职业体育从业者去学习。他的各种公众表达，他是真性情的表达，但是呢他的真性情当中，他也会把很多实际上是陈词滥调的一些外交辞令啊，通过他自己的语言包装，哎，显得非常有人情味，而且让媒体觉得哎呦，他这些话说出来，我有东西可写、可传达、可分发啊，这是多重的效应。比如说，我记得就上个赛季开始的时候，当时利物浦是卫冕冠军嘛，克洛普的表达就是说，我们是卫冕冠军，这没错，但我们这个赛季不是去保冠军的，我们是继续去冲击冠军的。说 we're going to attack， 他是用 attack 这个词，而不是说我是这个 defending champion。而这种表达，你让你觉得听着就对于整个这个个体，包括他所在的球队的这种精神面貌。一下你就有了一个认知。类似的表达咱们这个中国女排啊，其他的这运动队都有过，这种很积极、很昂扬向上、很符合体育精神的表达。在这方面我觉着李霄峰指导还是有很多可以借鉴的成功案例。 各路嘉宾哈、都表达了担忧啊、也给出了建议、 嗯、 金哥说了，专家都是马后炮。中国有好多注册球员，这个球员就选择的问题哈，不是说教练的问题，就差在这儿哈。也有朋友说朱玉明老师的这个评点很到位，还说以前在泰山的时候，然而前面的教练给打的基础好，吃老本来着，现在老本差不多了，后面水平慢慢的也就显现出来了哈。到武汉队的时候，刚才我们嘉宾也提到，到带弱队的时候，并没有展现出他能够带弱队，这种化腐朽为神奇的力量哈。所以说12强赛后面的比赛，李霄鹏指导任重道远，走一步看一步，但愿不要50步笑100步。 想对李霄鹏这张翔说多上网多看评论风向，千万别嘚瑟，吸取铁指导的经验。 铁指导如果说一直不上网，我觉得现在他不至于走。 啊，不上网也不行。 嗯， 是吧？这很难把握这个分寸。 对， 嗯，该说啥不该说啥，确实是刚才我们嘉宾演讲也提到了，作为一个国家队的教练很重要，不能乱说哈。 是 你代表一个国家队的形象。 嗯嗯。然后又球迷说啊，这时候李霄鹏想用四场比赛证明自己难啊，为了不惹更多乱子，还是低调再低调。 嗯，自来卷儿，欢迎您。说一千道一万，中国足球的方向还是模糊不清的，你怎么弄也是徒劳啊。改革改这么多年，现在是越改越乱，责任在足协。 嗯， 不能再过度关注谁当主教练谁比谁强这事儿，没多大意义，还是管理层的问题啊。那您这个观点跟李哥非常像哈，谁来负责应该是中国足协来负责。 嗯，吴梦生说现在国足啊没有关注的价值了，咱节目关多关注年轻的球员青训梯队建设的消息吧。 嗯， 哈哈，那要不哪一天我们来个青训专场，大家听着 做个调查哈。 对、 嗯、 听着从头到尾听着完全不认识的名字， 也可以关注一下小球员。 嗯， 王军西地说了，说第一场就是咱们打日本那场，第一场战术进攻是最好的防守，那第二场呢，咱跟越南这场比赛呢，刚才有朋友说打越南那场咱就主要是守，千万不能丢球，万一输了呢、 嗯、 还有朋友说以现在这个实力是不是还得再规划几个咱才够用啊，别咱这个规划的够用了，就是人家回不回来的事儿， 是人家给不给用的事儿。 嗯，您有朋友说这是组织做的决定嘛，他就得接呀、 嗯、 就也看到其他的报道说这是足协直接就下来就把这个任务交给他了，并不是说征求谁的意见，而是直接下的这个决定啊，有这方面的报道哈、啊、那就接呗。所以有很多朋友也是啊赞赏李霄鹏指导的勇气，给了就接，这也是勇气哈、啊。 嗯，小球王在回应我们的互动话题，粉丝的这事儿，说足球他是马拉多纳粉丝，篮球是马布里乔丹，排球就是中国女排，你全体粉丝呗。 嗯，我们这个队的粉丝， 嗯， 这么多年都是哈。深秋说：“哎呀，联赛十轮不胜啊！想想以前的这个联赛的成绩，也确实比较挠头哈。 嗯” 嗯，芝麻梨说：“李霄鹏、李指导在鲁能的时候，这球队表现出的内容，尤其比赛的内容，真是不怎么样，也出现了球队赢球被球迷喊下课的情况，当时，所以说进球也是靠球员个人能力，啊，在鲁能的时候也没有太好的这个团队配合哈。 嗯 嗯， 哎，确实所有的人都在看衰，但我觉得不是说觉得李霄鹏、李指导是多么能力不足啊，就也没说能力多厉害，就是说没有说是因为能力而如此看衰，而更多的是说整个中国足球现在这个情况啊。”本土教练谁来接手呢，对吧？咱们都说李铁这个他的带队能力有问题，现在大家也在分析说李霄鹏的带队能力也有问题，但问题是找谁来啊？现在可能都是本土教练都是这个情况啊，中国足球的整个整体水平很低、 嗯、 那教练也是其中的一环啊，就说也不会说一下就高到哪里去。嗯，所以说这也是一个目前比较尴尬的一个境地， 那一个局面也只能是这样了哈。 嗯、 也有很多朋友对这样的局面说，那既然接了就好好打呗，那把剩下的几场是吧拼了命的给打完了不就完了吗？ 嗯， 打出想要的这个能有多少打出多少来， 是 大家也就满意了、 嗯、 别到时候你这个水平也没发挥出来，结果也很差、 嗯、 这就是大伙儿不能接受的了。 对， 嗯，0922说，我支持嘉宾李哥的观点，咱们有的时候是缺乏对言论的这种宽容度，因为只有李哥说没必要换，其他的人说那换了之后的前景哈、 嗯、 角度不一样哈。嗯，750喜欢许昕，喜欢马林啊，喜欢乒乓球人民艺术家的光荣称号的这个选手，乒乓球运动员现在是咱们很多年轻人的偶像啊。 是的，用户4174说、 嗯、 现在国足啊能有人带就不错了。 嗯，是

刚才看到有朋友奥斯卡的迷弟回应说，雪上项目我还是挺喜欢谷爱凌的，挺带劲儿的这小姑娘哈。然后家里人西恩说了，冰雪项目我是叶乔波的粉丝。那我们接下来就说说冰雪方面的内容。 是， 昨天单板滑雪大跳台世界杯，这你能参加吗？ 这我不行。 你只有单板没有跳台是吧？ 不，我是双板，我是自由式。 哦，你是双板呀？哦，哎，你没有单板吗？ 没有，我一直是双板，九年老 双板。 呵， 那行吧，这你别参加了。单板滑雪大跳台世界杯在美国的斯廷伯特站拉开帷幕之后，男子资格赛当中，年仅17岁的中国小将苏翊鸣发挥出色，93分排第一，顺利的晋级到决赛当中。这是我们中国选手头一回啊，能够闯进单板大跳台世界大赛的决赛。 嗯， 所以这小伙子也是创造了历史。 是的，钢架雪车洲际杯赵丹英正夺冠啊，中国包揽男女冠军。昨天呢，钢架雪车洲际杯奥地利因斯布鲁克站传来好消息，中国包揽男女比赛的冠军。女子比赛赵丹总成绩1分48秒25获得冠军，李雨希获得第五名。男子比赛银正1分44秒44获得冠军，朱海峰获得第七名。 昨天自由式滑雪空中技巧，这你行，双板。 那对啊，是我可以上去以后呢，就他们是从那个台上唰就飞开始螺旋桨，我呢是从那个台上滑下来。 世界杯的比赛在芬兰进行啊，女子第二场比赛中，中国选手包揽了冠亚军，徐梦桃99.49分冠军，孔凡玉95.52分获得亚军。平昌冬奥会的冠军白俄罗斯的选手胡斯科娃获得第三名，其他参赛的中国选手邵琦第七，许诺第29，徐思存因为发挥欠佳，有个动作失败了哈，叫 BFF 这个动作失败了，最终是排在第33位。 嗯，卢卡站是本赛季自由式滑雪空中技巧世界杯分站赛首站，也是中国队在本赛季的首次亮相。2号进行的首场女子组比赛当中呢，平昌冬奥会铜牌得主孔凡玉89.53分摘得冠军。男子第二场比赛，中国名将平昌冬奥会银牌得主贾宗洋122.57分获得亚军，俄罗斯选手马克西姆布洛夫以123.08分获得冠军，实现背靠背夺冠。冬奥会三朝元老齐广普获得第22名，王新迪获得第30名。 今天呢，相约北京2021到2022的国际雪联跳台滑雪洲际杯和国际雪联越野滑雪洲际杯两项赛事，将在张家口赛区的古杨树场馆群正式开赛。在跳台女子个人标准台、男子个人大跳台和北欧两项比赛中，都会有中国选手的身影。他们将会通过这一系列的奥运积分赛，争取能够获得北京奥运会的参赛名额，也能创创历史哈。我们来听记者徐真为您介绍今天的赛事的情况。 国家跳台滑雪中心雪如意和国家越野滑雪中心迎来了冬奥会前最后一次全面实战检验。12月4号和12月5号，雪如意将进行跳台滑雪女子个人标准台、男子个人大跳台、北欧两项男子个人大跳台的比赛。国家越野滑雪中心将迎来北欧两项越野滑雪10公里的比赛。这一次的测试赛，跳台滑雪项目共有来自中国、奥地利、捷克、德国等11个国家的50名运动员参赛。北欧两项有来自中国、芬兰、意大利、日本、哈萨克斯坦等13个国家的34名运动员参赛。其中不乏2018年平昌冬奥会男子个人大跳台冠军、团体大跳台季军卡米尔斯托赫，平昌冬奥会男子个人大跳台亚军德国选手安德利亚斯·韦林格，平昌冬奥会跳台滑雪女子个人标准跳台季军日本选手高梨沙罗这样的世界名将。在女子跳台滑雪项目中，现在已有9名中国运动员达到了北京冬奥会最低参赛资格。在今年9月举行的跳台滑雪夏季大师赛俄罗斯站比赛中，董冰和彭清月分别获得女子组第12名和第17名，成功取得北京冬奥会的参赛资格。北京冬奥会前，中国选手将通过积分赛事积极争取更多参赛名额。本次洲际杯赛事跳台女子个人标准台共有8名中国运动员参赛。男子方面，小将宋其武已帮助中国队触发了东道主男子个人项目参赛特例，中国男子跳台滑雪运动员将站上北京冬奥会的跳台。00后的小将宋其武在2018年通过跨界跨项选材转至跳台滑雪项目，之前他的主项是400米跨栏。 我叫宋其武，今年20岁，是跳台滑雪运动员。 我曾经是一名田径运动员，2018年12月通过跨界跨项选材入选跳台滑雪国家集训队，已从事跳台滑雪项目3年，目前我正跟随跳台滑雪国家队训练和比赛，积极备战2022年北京冬奥会。 这一次洲际杯男子个人大跳台项目共有10名中国运动员参赛。北欧两项项目中，在前几天刚刚结束的洲际杯俄罗斯下塔吉尔站的比赛中，中国选手赵嘉文以第22名的成绩拿到了9个积分，成功获得一张北京冬奥会入场券。这是中国在北欧两项项目中历史上首次获得冬奥会参赛资格。2018年成立的北欧两项国家队共有6名队员，他们都将参加这一次在张家口进行的洲际杯。张家口赛区的冬奥测试赛结束后，中国队的队员们将继续奔赴欧洲赛场，争取奥运积分，备战北京冬奥会。 世界越爱越精彩，雪花纷飞，迫不及待入怀。本来 一边听着这个有关冬奥会的报道，也有朋友在提问哈，说说是赵欣彤怎么了啊？赵欣彤还真是今天早上有比赛哈，今天凌晨的时候呢，在斯诺克的英锦赛1/4决赛的较量当中呢，就剩一个中国球手了，赵欣彤，大比分0-2落后，突然不知怎么了，这手感来了， 对， 凭借5杆50加连胜6局，大比分6-2逆转战胜了利索夫斯基，这利索夫斯基不太利索，今天 让2追6，赵欣彤追倒是挺利索， 对，职业生涯他居然是第二次能够闯入到排名赛的半决赛，所以说确实。接下来呢，赵欣彤将会面对更高级别的选手了，那就是霍金斯哈。 是， 双方呢将会在半决赛当中来碰面。要说这个世界排名来讲呢，赵欣彤只有第26位，跟他对位的这个15位排在第15位的利索夫斯基有过3次交手，咱们是1胜2负，还是处于下风的。尤其是在去年12月的世界大奖赛战胜过赵欣彤，而且当时他还拿到了一个职业生涯第200次的单杆破百，所以说，哎，今天别说赵欣彤这小孩还没有什么心理包袱哈，一下就搬回来了。这是您关注的台球方面的消息哈。我们再回来说说咱们冬奥会哈，刚才说到了相约北京的赛事。那冰壶赛事的资格赛也在火热的进行当中哈。 是的，12月5号到18号啊，冰壶资格赛在荷兰的吕伐登举行。北京冬奥会冰壶比赛的最后8个参赛资格会通过这次比赛来决出。据了解，参加本次比赛的男子队伍为捷克、丹麦、芬兰、德国、意大利、日本、韩国、荷兰、挪威，他们会争夺3个晋级北京冬奥会的名额。捷克、爱沙尼亚、德国、意大利、日本、韩国、拉脱维亚、苏格兰和土耳其女队同样争夺3个出线名额，而混双竞争较为激烈，澳大利亚、丹麦、德国、匈牙利等14支队伍分为2组，只决出2个出线席位。 比赛是没有观众的。我们中国呢，因为是东道主，所以就获得了男子、女子混双的参赛资格。那目前包括瑞典、瑞士、加拿大等传统强队在内的7支男女队和8队混双都获得了北京冬奥会的参赛资格。咱们现在呢，就积极备战呗。国家冰壶队集训队奥运选拔赛第2站昨天进行了。那在昨天的集训当中啊，选拔的比赛中，女子方面，梅洁队10-9险胜了韩宇队。 是， 梅洁队有谁呢？有梅洁，梅洁来带领啊。梅洁、王睿、姚明月和麻静怡，其中麻静怡和王睿都参加过2018年的平昌冬奥会，而对手韩宇队呢是一支新生力量，包括韩宇、董子琪、张丽君和江欣迪。江欣迪是以替补身份啊参加过冬奥会啊，但是没有能够获得过出场的机会。 是的，男子比赛这边也是啊，就是说用名字来命名，王凤春队第10局提前握手认输，马修月队以9-6告捷，这里面包括许静涛、王志宇、邹强、马修月，王凤春队包括陈阔、江东旭、曾家亮、王凤春，最后是9-6的一个大的比分，追不回来。 对，珍惜机会，争取能够进入到国家队哈。这奥运选拔赛结束之后，希望能够争得一个参加代表国家队比赛的机会，家门口作战嘛，也是挺好的一个经历哈。好好练。北京奥林匹克公园中心南区有国家体育馆冰之帆，

火炬传递及开闭幕式筹备工作逐日深化。 另外，北京冬奥组委新闻宣传部部长赵卫东昨天介绍，在大陆性季风气候带举办北京冬奥会，在冬奥会历史上尚属首次。为做好北京冬奥会的气象服务保障工作，应对极端天气对北京冬奥会雪上项目的影响，四年前中国气象局就成立了冬奥气象中心。 冬奥气象中心的各位同仁从气象设施硬件建设和预报服务两方面着手，建设了延庆海坨山、张家口、康保两部天气预报雷达设备和50多个赛道气象站。他们所建立的立体气象监测网络具有多要素、三维、秒级的特点。 赵卫东透露，气象部门组成了52人的北京冬奥会气象预报团队，在北京冬奥场馆开展气象服务演练，进一步了解场馆气象条件和变化规律。 从目前气象部门的反馈来看，这个团队的精准气象的预报能力啊，是逐年在提升。赛时呢，场馆气象预报员还将与国际冬季单项体育联合会的技术专家保持密切的沟通，帮助他们做出赛事调整的准确判断。 另外，在昨天的新闻发布会上，哈，赵卫东也介绍了关于国际贵宾出席北京冬奥会和冬残奥会的相关流程。他介绍说呢，按照惯例，国际贵宾出席冬奥会和冬残奥会，由各国家地区奥委会和残奥会负责邀请、注册及支付有关费用，而不是由国际奥委会和东道国奥组委来邀请。那说到的这个贵宾指的是哪些人呢？指运动员参赛的国家元首、政府首脑和体育部长等等。再来关注一下，北京冬奥会和冬残奥会的注册人员在赛事期间呢，可以通过专用的交通工具在闭环内自由流动。还是请记者陈彤为您介绍。 在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办的北京冬奥会和冬残奥会专题新闻发布会上，北京冬奥组委新闻宣传部部长赵卫东介绍，根据北京冬奥会防疫手册的规定，对涉奥人员严格执行闭环管理，但是并不会限制任何注册人员在闭环内的自由活动。 进入闭环的注册记者在北京、延庆和张家口之间是可以流动的。鉴于全球疫情形势依旧严峻复杂，为了防止可能出现的疫情传播，保证参赛各方健康与安全，我们结合中国的疫情防控经验和相关的要求呢，与国际奥委会、国际残奥委会认真研究，决定对涉奥人员严格执行闭环管理。那么闭环管理它并不是限制任何注册人员在闭环内的自由流动，在闭环内的大区域里面，注册人员是可以通过专用的交通工具在驻地、场馆及场馆之间以及3个赛区之间自由流动。我们为注册人员提供了交通方式，一就是高铁服务，就是京张高铁跨赛区的交通服务。京张高铁在冬奥交通服务期间将为注册人员提供免费的跨赛区交通服务。 另外，北京冬奥组委还将对注册人员提供班车服务和收费卡、出租车服务，以满足注册人员在闭环范围内的不同出行需求。 不仅赛区内提供班车服务，3个赛区之间还有24小时的班车服务，以有效解决媒体等利益相关方在高铁运行时间之外的出行需求。另外呢，我们还提供了收费卡的出租车服务，满足闭环内的个性化出行需求。收费卡出租车由北京冬奥组委提供驾驶员到达交通目的地清单内的所有闭环内的场所。 接着我们来关注延庆区青少年参加奥运主题画展的事儿。 2015年7月31号，2022年冬奥会和冬残奥会举办权划落北京，至此北京成为了全球首个双奥城市。为了配合北京2022年冬奥会宣传工作，提高北京双奥城市影响力，北京奥运城市发展基金会采取线上方式举办了青少年心中的奥运主题绘画展览。这次的线上画展共计展出了104幅画作，评委们从作品主题、绘画美感以及创意等角度，兼顾了各个年龄段和残疾儿童作者的特点进行了评选。值得一提的是，经北京奥运城市发展基金会引荐，延庆区教委择优报送了100幅绘画作品参加青少年心中的奥运主题画展，最终37幅作品入选。 延庆区教委体美科负责艺术工作的焦娟老师介绍说， 在青少年心中的奥运主题绘画展览活动当中，我们延庆区各中小学校的学生们都积极地报送了绘画作品。在美术教师的指导下，孩子们张开想象的翅膀，用自己五彩斑斓的画笔绘画出了他们心中的奥运。为此呢，我们区教委还特成立了区级的评审小组，在众多的绘画作品当中，择优推荐了100幅优质绘画作品参与了这个评选，最终呢，我区有37幅的绘画作品入选并参展。延庆区是冬奥会三大赛区之一，孩子们作为小东道主，能够通过自己力所能及的方式为冬奥会助力加油，也是一件非常有意义的事。 青少年心中的奥运主题绘画展还陆续在萨马兰奇体育发展基金会和西班牙巴塞罗那奥林匹克基金会的官网上展出。展出的作品多为水彩或水粉画，同时也有不少以创新手法制作的作品，比如橡皮泥塑、剪纸、芦苇粘贴等。青少年绘制了心中的奥运场景，表达了他们对奥运的祝福与热爱。据组委会介绍，这次线上画展，专家评委会由北京奥运城市发展促进会副会长蒋孝瑜担任主席，赵东明、叶乔波、童健、千哲、潘娜等担任评委。通过举办青少年心中的奥运主题绘画展，旨在以举办北京2022年冬奥会和冬残奥会为契机，以普及奥林匹克和残奥知识为内容，引导青少年以优秀运动员为榜样，鼓励更多中小学生，特别是冰雪运动和奥林匹克教育资源相对匮乏的边远地区学校和学生感受奥林匹克文化和冰雪运动。焦军老师介绍说， 在这次作品绘画征集当中呢，孩子们他们的表现形式是非常多样的，主要都是围绕着奥运会的运动项目以及咱们冬奥会的吉祥物来进行创作的。我们区教委围绕着以冬奥为主题的合唱、舞蹈、器乐、绘画等各种的艺术活动来为我们的冬奥会助力。我们有区级特色以合唱为主题的区级活动，今年我们在5月份开展了全区的以冬奥为主题的合唱比赛，全区各中小学校参与率达到100%。我们还有以冬奥会为主题的舞蹈比赛，各个学校学生都积极的踊跃参加，整个的活动非常的丰富多样。 这次展览由北京奥运城市发展基金会、萨马兰奇体育发展基金会、巴塞罗那奥林匹克基金会共同举办，和北京奥运城市发展基金会合作的中小学学生、2022北京冬奥会赛区的青少年和残疾儿童、西班牙中小学生等也都提交了相关的作品。 世界越爱越精彩，雪花纷飞，迫不及待入怀。 四十不惑说，想对李指导说，从选球员开始，重新开始吧，从零开始，加油。 嗯， 咱不能从零开始，咱现在只能是依据现有的这个人员来进行调整哈。 嗯嗯，这听众朋友们，这一时段我们主要聊的是冬奥哈， 嗯， 怎么血压还高了呢？ 着急还为李霄鹏指导着急呗。 没必要啊，这是真没必要。 7boy 说，踏踏实实工作，我想对李指导说，为中国足球做出贡献就行了，出不出现也不是什么问题，咱往远了看呗。 嗯， 刚才甚至有朋友说啊，特别切合我们今天的主题，说和李霄鹏李指导说，咱们别着急，一起向未来。好了，感谢大家的分享，那欢迎您收听体育广播接下来的节目，咱们晚上17点金戈铁马再见。 再见。 起来，今天的一起向未来。 北京市城市管理委员会温馨提示广大市民朋友，做好垃圾分类，保护身边环境，是我们每位市民的责任。让我们践行垃圾分类新时尚，养成绿色低碳好习惯。 听听 FM 新版上线了， 音乐、健康、教育、互动、聊天室，时时有我相伴。小说、相声、曲艺，各大榜单，个个不简单。听书、历史、评书，个性推荐，只为你喜欢。我们听听 FM 已经准备好了，你下载好了吗？ 以上为广告时间。 北京同仁堂提醒您收听健康生活指数。